It's 1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年货节开始了，所有美酒、美食、海鲜大礼包通通有折扣，只要您下单即享受折扣优惠，最高享受九折优惠哦。还在为买年货而烦恼吗？还在为春节送礼而烦恼吗？拿起您手中的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帮您搞定。我们的商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方便又简单。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 骗，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2017年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 Here is your lifetime radio。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的我们的嘉宾是石鹏，石鹏你好。 周老师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石鹏一来的话呢，就给我们带来特别好吃的一些东西啊。 没错，今天呢，又为大家带来一些非常美味的来自于深海的带鱼带给大家。 嗯，那说到罐头食品啊，一直是我们北广平台很受会员听众朋友喜爱的。 是， 在之前呢，我们有单独销售过，比如说三文鱼和带鱼的罐头，但是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呀，真心的是性价比非常高。为什么呢？是三文鱼和带鱼给您组合在一起了，只要您订一组的话，这两种鱼两种口味全都尝到了， 都可以带回去啊。 嗯， 而且更关键的是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龙一的大品牌，是由我们的小品演员朱时茂为大家亲情代言的，所以说品质方面大家也可以放心了。 对，而且呢，刚才我还特意看了一下它的配料表啊，里边呢是没有任何防腐剂的哈，所以在这点上大家就安全放心健康的吃吧。 而且今天我们的罐装啊，也为大家做到了全新的升级，哎，不再是以前的那种50克、100克，今天我们是足足的150克，每一罐分量更足更大了。 对，看着就好像就大了一圈哈。 没错。 而且刚才呢，我特别好奇，打开了以后呢，我看里边呢都是，我打开的是带鱼的啊，都是一大块一大块的带鱼，那真的是跟家里做的这个带鱼啊没有什么两样啊。 没错，一打开真的好香，而且我告诉大家，今天打开以后啊，我们把那些什么鱼头啊、鱼尾啊，那些不精华的地方我们都不要了，只取到中间非常精华的鱼身段的部分，所以说让你吃起来的话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各位，关键的是啊，以前我们在家吃鱼的时候你都要很小心翼翼的，害怕被那个刺卡到。 对， 但是今天我跟周老师这种大口大口的吃，因为今天啊是我们五星级大厨给您大火慢炖、小火慢熬、文火收汁，给您熬的啊那个鱼骨到鱼刺都特别的酥烂，你都可以直接来吃，没有任何的问题了。 对，因为它这个选材呢是来自于深海捕捞的鱼哈，可以说是天然呐、无污染。而且呢，这个带鱼呢，对于北京人来讲呢，确实有一个情节。 是， 像我小的时候呢，其他的鱼类呢都没怎么吃过，但是带鱼在我的成长当中记忆是非常深刻的。 哎，真的是中国的每个家庭都非常的喜欢吃带鱼，可是带鱼啊，好吃不好做。有的时候你去做个带鱼吧，你得一大早去市场上去挑鱼，对吧？你挑个半天，你还要刮鳞，还要开膛破肚，还要自己去做，自己去收拾，真的是特别的麻烦。可是今天啊，是我们五星级大厨给您清洗的干干净净，给您做的特别的好吃。你回家以后开罐就能吃了，又方便又营养又特别好吃。 对，可以说是色香味俱全呐、而且它的肉质啊特别的细腻，色泽呢看着就非常的鲜美哈、也不是说油乎乎的、硬硬的、碎碎的，不是那样的哈， 完全不是。 看着呀、就是醇香诱人，而且它这个鱼骨和鱼肉啊都是一起可以咀嚼的，入口是非常柔软的。但是呢，又有一定的咬劲儿和嚼劲儿哈，汤汁呢也可以拌饭吃，真的是非常棒。 真的是，有的时候可能你下班回家晚了，你不想做饭了，你直接打开一罐，扣个大米饭，咱吃个五香带鱼饭， 太美味了。关键是有的时候真的像刚才周老师说的那样，你去超市可能你花了20多块钱买了一罐带鱼罐头，你会发现都是很细碎，可是今天我们保证没有任何的鱼头鱼尾，保证都是中间精华段的部分，而且是那种康清无油，有的就只有鲜美，有的就只有细嫩的那种好吃的口感。 那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呢可能特别想说了，哎呀，今天这个组合是什么样啊，赶快说啊，优惠啊，特别的优惠， 太优惠了。 好，我们的主品呢就是刚才我们介绍的五香带鱼，150克，记住150克一罐的，一共是16罐。 哎，16大罐，我说实在的，如果说你去到超市去买的话，不管是家乐福、沃尔玛，你可能也买过鱼罐头，一罐至少都得20-30块钱。 对， 可是今天我们如果说你想买299块钱的话，你可能连10罐都买不到。可是今天299块钱，我首先带给大家16罐五香带鱼， 对， 再额外送给大家16罐茄汁的三文鱼。 哦，还有16罐茄汁三文鱼是吧？ 哎，三文鱼，我想大家有多好吃，有多贵你都知道。可是今天茄汁口味的三文鱼，用番茄的口感在里面，你吃过吗？今天直接送给大家299块钱，也就是说你带回去的是足足的32大罐，合起来才几块钱每一罐，你就能吃到五香带鱼，你就能吃到三文鱼了。 因为这个三文鱼啊，它的营养成分也是非常高的哈， 没错。 而且呢，这个茄汁味的也是酸酸甜甜的， 是。 所以呢，很多的年轻人也好，老人也好，对这个口味也是蛮喜欢的。 特别喜欢。 好，那今天我们这组合呢，主品是五香带鱼，150克一大罐的，一共16罐。另外呢，还要给大家加赠的是茄汁三文鱼，150克一罐，16罐，加起来32罐。那么市场上的话呢，一罐就要20多块钱， 要800多块钱。 对。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只要299，不到300块钱，您就可以把这32罐、150克一罐的五香带鱼、茄汁三文鱼拿回家。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如果您是第一次拨打的话呢，400-015-5151就将成为北广购物的新会员，将送您30分的积分。那么这些积分呢，可以在以后的购物当中当30块钱来使用。另外，我们的商品呢是快递送货、包邮、免运费货。到付款的，像这么优惠的组合，我希望大家能够多做订购、啊、 加油。 实际上呢，像罐头食品的话，刚才我看到它的这个配料表呢是没有任何防腐剂的、 哎、没有， 所以大家就放心的来使用吧，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没错，真的是因为平常有的时候你买一些罐头，你真的会发现里面有很多你不知道一些添加剂啊、防腐剂啊、这样吃起来真的是不健康不营养的。可是今天我们是龙一的大品牌，是我们的小品演员朱世茂为大家倾情代言的，保证里面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让你吃的更营养、更安全、更健康。 那另外它的这个包装啊也非常的方便哈、它是那种易拉罐似的、比如说你出门啊、出差也好、去游玩也好，你带几罐的话呢，想吃的夸一拉开完全就可以吃了、 就 我相信如果你在出去玩的时候大家一起的话，肯定你带的这个产品是受欢迎的。 当然了当然了，尤其是每次我们去郊游的时候，你会发现没什么吃的，老是吃什么方便面、火腿肠、老三样，这个时候你带上我们的这个三文鱼啊，带上我们的蛋鱼啊，都特别好吃。包括到有的时候你家里是真的是不想做饭了，总有人累的时候吧，这个时候你直接就开上一罐，在家里面你做个这个带鱼的这个米饭啊，或者做个这种三文鱼的这种海鲜面呀、都是特别的好吃。而且今天合下来每一罐才花到几块钱， 对， 这样的优惠力度真的是太超值了。 这里边都是大块大块的肉啊，这点我可以作证的。好，那今天我们的这个组合呢，主品是五香带鱼150克一大罐，一共是16罐。另外我们今天还要加赠就是茄汁三文鱼150克一罐，16罐，加起来32罐。那今天的价格只有299，不到300块钱，32罐，关键是150克一罐的，您可以拿回家了。299和一罐呢，也就是几块钱。 几块钱。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刚才你也提到龙一这个品牌啊，应该说是一个罐头食品当中的比较知名的品牌了， 没错， 它的形象代言人应该是朱时茂是吧？ 没错，是我们的小品演员朱时茂亲情来代言的。大家都知道在食品类的当中，尤其是在罐头里面啊，能够得到明星代言真的是少之又少，而龙一就是其中之一了。就是因为它的品质，就是因为它非常的受老百姓的欢迎，品质很到位。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它带来的全部都是那种深海鱼的带鱼，还有一道三文鱼。大家都知道秋冬季节的时候啊，你一定要多吃一点我们的这个深海鱼来滋补我们的身体，因为里面鱼啊是 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的，而且里面还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像这个 DPA 啊、EPA 啊，对于我们的这种老年朋友，包括我们的小朋友的身体都是特别之好的。 嗯，其实刚才你说的这些就是鱼油的成分啊， 没错。 其实多吃点真正的这种食材可能会更好哈。那说到今天五香带鱼也好，茄汁的三文鱼也好哈，都是色香味俱全，而且肉质的非常的细腻，色泽也非常的鲜美，醇香诱人，而且它的鱼骨和鱼肉呢一起都可以吃掉哈，入口呢就柔软了，更加的鲜嫩可口，汤汁啊也是可以拌饭的，而且可以这个就着主食，你像我上次吃的时候我就烙饼卷的这个带鱼、太香了， 太香了、平常你可能吃米饭的时候吃面的时候那个米跟面本来是没有什么味道的、但是你拌上那个三文鱼，拌上那个带鱼的那个汤汁，哇，你吃那个大米饭都特别的香。关键是今天我们无论是带鱼啊还是三文鱼，你打开以后你会发现不是那种很细碎的那种边角料、全部都是举到中间精华段，那一块每一块都是很硕大，都是很完整的，让你吃起来那真的叫一个鲜，一个嫩，一个好吃啊。 嗯，而且这个茄汁三文鱼啊，它那个肉质也特别的细嫩鲜美，它有一种微微的酸甜的感觉， 是 风味也特别的独特。而且我上次试吃这个三文鱼的罐头的时候呢，我是按三明治那样吃的， 哎，你可以的， 就是中间呢夹着它两边吃的面包，哎呀，真的很好吃、 超好吃、包括你平常在家里面你做一个这种三文鱼的寿司啊， 对， 做一个这种三文鱼的这种紫菜包饭啊，都特别的香、包括现在冬天天气比较冷了，咱们在家里面做一个带鱼的这种砂锅，带鱼的干锅，或者做一个鱼火锅，哎，怎么吃你都觉得很好吃。 对，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龙一鱼罐头的健康超级组合。那今天我们的主品呢是五香带鱼150克一罐的，一共是16罐，另外呢我们还要加赠的茄汁三文鱼150克一罐的，16罐加起来32罐。那么市场上刚才你说要 花到800多块钱 左右，因为好像一罐要20多块钱啊， 没错。 但是今天呢我们每一罐呢要几块钱，也就是说299不到300块钱，32罐的150克一罐的罐头您就拿回家了， 没错。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赶快拨打400-015-5151 400-015-5151。其实现代的这个罐头食品啊跟原来不一样、现在呢我们有一些科技的手段哈，保证它呢是不用加任何的防腐剂的啊。另外呢就是它的味道呢也没有太大的偏差。刚刚打开以后啊，如果我把它搁在盘子里边，比如说你一下搁那么3-4罐吧、搁在一个大盘子里边，人家真不以为是罐头食品，以为是你做的这个红烧的或者是五香的带鱼啊、 甚至说他做的要比你平常在家里做的可能更好吃、因为那可都是五星级大厨给您秘制而成的。平常哎妈，我希望你都知道带鱼真的是好吃不好做，对不对、平常你要自己去菜市场去选带鱼啊，去挑带鱼，自己去切，自己去掐头去尾去挂鳞，真的是太麻烦了、如果说你做不好真的味道不好吃，可是今天全部都是我们老师傅给您选好了，而且把掐头去尾只选到中间精华段的部分，然后给您香炸，炸到金黄酥脆，然后再给您直接大火炖煮，小火慢熬，文火收汁，熬到那个鱼骨鱼刺你吃起来都特别的酥烂，特别的入味、 没错。其实三文鱼呢是我们后来接触比较多的一个鱼类啊， 没错， 当然吃起来呢也是特别的酸酸甜甜的，别有风味，也特别好吃。但是这个五香带鱼呢我是有发言权的，吃了它以后啊，我可以用一个有点俗的话来形容，就是妈妈的味道， 真的是妈妈的味道、因为我们老师傅真的是匠心打造，可以用妈妈做小饭盒的那个标准来给你熬制， 特别适合 吃到每一口真的是都有爱的味道在里面的、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介绍的是龙一牌的鱼罐头健康组合啊，我们的主品呢是五香带鱼150克一罐，一共是16罐，另外我们要加赠的茄汁三文鱼150克一罐，16罐，这个150克啊是相当大的一罐、 你会发现拿回家你这个罐儿都比平常你买的那种罐头要大一些。 对，原来咱们都是50克啊或者100克，这是150克一罐，一共是主品加赠品32罐， 哎，分量更足了，32罐，这你要在超市买下来的话要花到800多块钱了，可是今天在北广299块钱太划算了。 对， 关键是以前可能你花200多你只能买回去带鱼，你再花200多只能买回去三文鱼，可是今天299块钱我们带鱼三文鱼一起拿回家，在这个